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卡拉扬他的非凡业绩可以说是作为录音艺术家，也是他整个的艺术生涯的一部分。那他的录音生涯其中最非凡的业绩，可能就是以四套完整的贝多芬九部交响曲系列为重心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卡拉扬来指挥的贝多芬交响曲，首先从他的第三交响曲开始。今天我们会像以在图书馆来浏览书籍一样浏览这些贝多芬的交响曲，当然全部都是卡拉扬来指挥的，有维也纳爱乐团的演奏，更多的是柏林爱乐的演奏。

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晴朗的天空下光照充足，最高气温1度左右，扩散条件比较好，风力不大，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8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著名竹笛演奏家、教育家张维良领衔中国竹笛乐团的《中国故事之一》上善若水中国竹笛乐团民族室内乐音乐会将于今晚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上演。音乐会上，张维良将带领中国竹笛乐团演奏《湖景》《斑驳》《流水行云》《浪淘沙》《雾凇》等，大多数作品是世界首演和2018年创作的作品。继续来看台湾表演工作坊最新舞台剧《花痴花》，改编自去年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首奖《花痴了那女孩》，讲述了一桩校园凌霸导致的凶杀案，由此揭示女孩们在追寻自我认同、互相依存的关系中脆弱又微妙的友谊。这部剧由表演坊创始人之一、台湾知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担任艺术总监，导演是表演坊核心成员丁乃征。原剧《花痴了那女孩》编导杨哲芬与丁乃征共同创作《花痴花》的剧本，并担任执行导演。新剧明年2月起将在台湾多地演出。12月13号到24号晚上8点，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旋转卡门》将在广州友谊剧院上演。这部剧情充实如电影、总让人出乎意料的佳作，也延续了开心麻花智慧爆笑的风格，包袱密集。价值数千万的契约婚姻、小清新风格的初恋、欲望都市的爱恨情仇与阴谋陷阱等元素都集合在旋转卡门的爱情线里，将再度让广州观众结结实实的笑足2个小时。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傲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